第28集，他们之间早有旁人无法企及的默契。许苏先是震愕，继而大悟，最后喜上眉梢，竟有点结巴。 我说的意思是，邹杰的老婆与瞿玲发生争执后，从楼道追至楼梯口，因吸毒后神志不清，自己摔下楼梯，因此瞿玲无罪。 傅云宪勾起嘴角， 刑事辩护就是一个检方搭建与辩方拆除的过程，这个案子要抽梁取柱，一是瞿玲本人不为自己辩护的心理动机，二是二位目击者的证词。韩建与庞胜男临走时，傅云宪才回应了庞胜男拜师的要求。他说，连我们所的后勤人员都不如，还得回去多练练。韩建难得有机会听傅大律师一席话，乐呵呵地走了。庞胜男却拉着脸，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主动示好，竟会被傅云宪如此不留情面的拒绝。许苏不送旧友出门，依然留在自己那张藤椅上，方才那点高兴劲儿又散干净了。他耷拉着脑袋，显得很不痛快。 晚上跟叔叔回家。 傅云宪朝许苏走过去，强行抬起他的下巴，用拇指轻揉那一巴掌后他破损的嘴角，哄说， 叔叔给你做好吃的。 这态度跟先前截然不同，就跟没打过他似的。许苏直着眼睛盯着傅云宪，半晌眼珠一转，瞥向一旁，他看见了傅云宪腕上的护身符，不由分说的伸手去夺。 还我！ 许苏没头没脑的扑上去，傅云宪没打算还他护身符，欲抬臂让开，许苏便抓住傅云宪的手臂，张嘴往他虎口处狠咬。傅云宪一时抽脱不得，恼了，直接用武力镇压。他几乎单臂就将许苏掀翻过来，自己落了座，反将许苏脸朝下摁在自己腿上，在他屁股上狠狠抽两下。 哎呦！ 许苏这下慌了，嚷嚷起来。这是所里，傅大律师在露天平台里谈事情时，一般人虽不敢上来，但保不齐哪个没眼力劲儿的就破了戒，被当众扇一耳瓜子就已经够出糗的了，若再被人撞见打屁股，他明天就得递辞呈。许苏起初记恨着那一巴掌，打定主意威武不能屈，这会儿却只能认命地喊：“ 叔叔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那符是你的，防着遭雷劈呢。” 没出息的东西！ 傅云宪笑骂许苏一声，撒了手，低头看看左手的虎口，那里印着一个深深的齿印。傅展所在的市中心地段有一家相当出名的日料店，人均过千，只接受提前两天预订，格调很是不错。但傅云宪常去那里会客，跟老板熟识之后，那些直接从长崎空运而来的高端食材还没进店，只要傅大律师有需要，必会先给他送去一份。按说晚上带许苏去店里用餐就好，但傅云宪偏偏喜好多此一举，自己动手。平心说，傅大律师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，尽管人前威风八面，私下倒是从不端着拿枪作调，至少在做饭这一点上，他表现出的样子是真感兴趣。川鲁淮粤无所不会，蒸煮炒炝无所不精，甚至特意请那些日料店的日本主理来家里做过几回，就是为了向对方请教如何处理刺身时的刀工。既非君子，何远庖厨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因为傅云宪不喜欢家里常有外人晃悠，阿姨是不住家的，将食材准备好之后就被提前打发走了。进门后，傅云宪让许苏替他脱去西装，明明是举手之劳，偏偏要使唤别人，好大的气性。许苏一通腹诽，却仍低眉顺目地站在傅云宪的身前，替对方将西装退下，觉得自己像替皇帝更衣的公公。傅云宪自许苏手里拿过西装，甩手扔向一边，自己把衬衣也脱下。他身材高大，肌肉虬结，偏偏皮肤还细腻光滑，微微透出蜜色，一点也不像人们刻板印象中的40岁的男人，个个肥男秃瓢，面目可憎。 哪个男人不想拥有这样的身材啊？ 许苏羡恨不已。晚餐是傅大律师亲手准备的日料，帝王鲑、牡丹虾、小青龙， 光看着满桌新鲜的食材就够人垂涎三尺的。许苏大概是属猫的，是鱼，尤其喜欢鱼生。他每个月的薪水上交苏安娜之后，几乎所剩无几。这种奢侈的日本菜，自己平时是一点都不舍得碰的，但跟着傅云宪就能放开肚皮开荤。可能是为了应景，傅云宪换上一身日式黑色道袍之后才走进厨房。许苏人在厅里，目光却穿过全开放式的空间，一直盯着傅云宪的侧脸。食色性也，一个男人认真做菜的样子本就十分迷人，更何况那是一个如此强壮英俊的男人。他不由得感慨，卫衣洗手做羹汤，若这老东西良善一些，嫁他的女人该是何等的有福气。胃里的馋虫闹腾不休，许粗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便靠过去凑近了看傅云宪切生鱼片。许粗的目光全凝在傅云宪握刀的手上，傅云宪的手指很美，刀工更是利落，切下的针雕均匀剔透，若蝉翼薄薄一片。他在上面抹上小小的米团，轻轻一握，又点缀上已经渍了20分钟的黑鱼子，最后撒上少许樱花粉。一枚寿司如艺术品般被打磨诞生，看着色美，想来味佳。傅云宪见许苏弓着腰凑在一旁，那眼巴巴地盯着的模样跟贪心的猫似的，便笑了起来。 尝尝。 许苏早就盼着这话，见傅云宪手拿寿司送了过来，立即欣喜仰头，微张了嘴。这小子是挺馋的，大概美食当前，乐得张嘴也翘着嘴角，满脸溢着甜笑。傅云宪将寿司塞进他嘴里，问：“ 好吃吗？”“ 还行吧。” 许苏半晌才动嘴咀嚼。新鲜的鱼子在嘴里弹跳，新鲜的鱼肉也在嘴里弹跳，便连软糯的米饭也在弹跳，满嘴要人命的甘甜。他为自己这馋虫模样不好意思，装模作样的把话题扯到了案子上。 叔叔，你说瞿玲既然没有杀人，为什么要认罪呢？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傅云宪提起一壶清酒微微摇晃，显然今晚打算小酌两杯。他说， 还要问问你那女同学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种。 不会的，他们是金童玉女模范夫妻，学校里追过程烟的富二代多了去了，也没见他为谁动过心啊。再说了，程烟拼死要救瞿玲，这一看就不是假的。 妻子有孕在身，瞿玲还一心求死，再加上邹杰的邻居言之凿凿，他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梗，可情不通理不顺，至少程烟对此案的态度根本不像是一个出轨的妻子。